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走路有多痛，路有多浓，但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有什么东西吸引力很大，压力却很小？ 新奥迪 A3 贷款购车，首付50000块，吸引力很大，每天只需支付93元，还款压力很小。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执法局桃园执法大队和桃园办事处把拆除违章棚亭作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任务之一，周密组织稳妥推进。一是下发限期拆除通知书，明确具体要求；二是逐一做好各商家的思想工作，宣讲创城形势；三是集中所有队员现场督促，营造高压态势。截止10月28日，南关大街共拆除违章棚亭12处，桃园路、冠云路等路段棚亭5处，共计17处，较好的美化了城市环境。近年来，涿州市紧跟京津冀一体化步伐，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条件和产业基础，全力打造百尺竿镇生态田园小镇，助推农业产业升级和生态建设。目前集观光、休闲、生态、娱乐与历史文化为一体的少村花田生态示范区已初具雏形。目前，本市按照恢复花田景色、增加农民收入的原则，调整规划区内的种植结构，扩大水稻、莲藕、油葵等陆生水生植物种植面积，重点打造万亩水稻种植区、千亩莲藕种植区、万亩油葵种植区、千亩京津毗邻规模造林区，全力建设集观光、休闲、生态、娱乐及历史文化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生态示范园区。近日，涿州市第8届全民运动会足球比赛开始，此次比赛为公安局队对阵海宣队，最后公安局队和海宣队以2-2战成平手，最终以点球决出冠军，公安局队以3-1的成绩战胜海宣队。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享受起夏天的热，穿越条幸福的河，想做尊大象的蛇，不自量力说真的。 17:07，欢迎来锁定收听今天的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豆腐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18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5摄氏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呢为凉。明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今天啊，在客栈里面不仅仅是只有貂蝉一个人哈，我要大声的宣布，我终于有小跟班了。之前啊，因为有这个大掌柜在和这个风四娘风掌柜在，那么貂蝉呢就是一个这个职位最小的。那么今天呀，从此以后啊，我不是这个职位最低的啦，来了一个新的小跟班，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大嘴。 大嘴，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 啊，大嘴这名字是俺娘给俺起的，因为我从小就爱吃啊。 爱吃，爱吃什么呢？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家里的面。后来呀，我去了大城市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大城市里边好吃的更多。比如说我吃到的烤鸭，比如说牛板筋，比如说烧饼。我小时候竟然没吃过烧饼，你知道吗？能理解那种心情吗？ 哦， 那种上面芝麻可香了呢。 我知道了，就是你喜欢吃，爱吃，所以起大嘴这么个名字。 对呀、 那你会做饭不？我记得这个看过这个《武林外传》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李大嘴是这个会做饭的，你行不？ 不是，貂蝉姐，咱能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吗？ 啊，这种技术活是不行的，是吧？ 对呀、那种吃饭的体力活交给俺。 体力活行，技术活不行。 对对对对对。 那我这不明白，我们客栈招你来干嘛呀？好了，开个玩笑哈。那今天在客栈当中呢，貂蝉来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京城新一波排长队的酱牛肉。哎，你喜欢吃酱牛肉吗？其实啊，一提到酱牛肉，给我第一感觉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牛肉蘸着这个调好的蒜酱，回味无穷啊。好了，我们今天来介绍在北京一些人气爆棚的酱牛肉馆哈。我们先来介绍第一家，叫做聚宝园，地址呢是在西城区牛街西里商业1号楼的5-2号。 说呀，这家店很火，牛肉即使不是里脊肉也很嫩，要买牛里脊一定得赶早，每次路过牛街不从这里买叫牛肉，走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亏，没有买到这个最实惠的。熟食里最棒的是牛蹄筋儿，酱的很到位，很烂糊哈，味儿也足，本筋也不错，就是有点费牙了，最好别买太多。如果这个喜欢吃有嚼劲儿的朋友哈，这个牛板筋也是不容错过的。聚宝源的酱牛肉非常的适合凉着吃，热了以后味道就不太好了，直接切片或者手撕着吃也好，本来香料味就十足哦，我喜欢手撕这个手撕着吃哈，哎呦，特别特别的香，然后再蘸点这个蒜酱，哎呦好吃。说呀，此店唯一的缺点就是桌子挨着桌子，坐满客人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人声沸腾了，个个都是大嗓门，一顿饭下来耳朵嗡嗡的，可能是这个肉太好吃了，或者是等着着急了，怎么还不给我上儿店小二等着吃呢。这家店呢叫做聚宝源，地址是在西城区的牛街西里商业一号楼的5-2号，有非常好吃的酱牛肉、酱蹄筋、牛板筋，还有非常好吃的烧饼，全是芝麻哈，哎呦。好了，我们来介绍第二家，叫做牛街年纪清真熟食，也是在牛街的输入胡同的19号。在北京的牛街游玩啊，这家店绝对是出了名的一家酱牛肉馆子。年纪酱牛肉，牛肉自口感非常的好吃，越嚼越香，细细品味的话呢，到最后甚至满嘴都洋溢着这个肉的香味儿，欲罢不能啊，要不就是刚出炉的烧饼一起吃，这也是绝配了哈，味道真是老实在了，要是再喝上一口这个白酒啊啤酒啊，酒足饭饱哈，多么的豪爽痛快哈。这家店呢叫做牛街年纪清真熟食，地址是在牛街的输入胡同19号，人均消费也不是很贵啊，只要看你各自的选择买多少肉了。好啦，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嘴。 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熟食吗？喜欢吃酱牛肉吗？还是喜欢吃这个鸡脖鸭爪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哈，也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这个熟食还不错的小店。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都来客栈里面来告诉貂蝉。 我们就这样静静牵起了勇敢，那个女孩是那个女孩，她从来不爱我，手提还摆着退回的温柔，再见了小时候懵懂的我，现在的梦已经成熟，静静的走，鲜嫩的梦已经烧焦，夕阳洒落让剪影斑驳，旧的围墙外灯悄悄围起未来的轮廓，小时候懵懂的我，现在的梦已经成熟，风在朗诵下课的钟，时光静静洒落的剪影斑驳，旧的围墙外头悄悄围起未来的轮廓，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帅到那

孙燕姿的第一天，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嘴。 你干啥呢？这么慢呀？ 吃东西呢。 我觉得我这个终于底气变足了哈，可以训人了。之前大掌柜在，我不敢，风四娘在，给他个面子也不太敢哈。哎呀，从今以后貂蝉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啦。好啊，开个玩笑，我们继续来推荐在京城好吃的酱牛肉馆哈。继续来推荐这家店呢，叫做柴氏风味斋。这个柴呢是火柴的柴，也是姓柴的柴。柴氏风味斋是几十年的老字号了，在临甘家口商店南侧的胡同里。柴氏酱牛肉90块钱一斤，可以点半斤。这不是干货酱牛肉啊，是用这种原汤炖出来的，因此比这个小碗牛肉的汁更纯更入味儿。门脸很大，至少也要有个400-500平左右了。客人总是源源不断的，牛肉炖得非常的烂，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油，瘦的也一点都不塞牙，而肥的也是完全不会觉得很腻。到饭点儿，进来来上一碗牛肉面，回味无穷啊啊，好好吃啊！看着这个一盘子都是牛肉，嗯，顿时间我这已经没有心情在这跟大家说下去了，我想去这家店买酱牛肉吃啊。这家店呢叫做柴氏风味斋，地址是在海淀区的甘家口小区21号，人均消费呢在50多块钱左右哈，嗯，也不是很贵，因为牛肉本来这个价格就是比较高的，叫做柴氏风味斋。我们来介绍第二家，来大嘴介绍吧。 好的， 嗯， 我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呀是张记酱牛肉。 嗯， 这家店呢是一个南城老店，在他们家门口啊永远都是排着队的。酱牛肉呢一盘啊有半斤，味道特别的好，是那种老汤炖的， 嗯， 闻着特别的香，肉质啊就是会给你熬得很烂那种， 嗯，炖得很烂不会塞牙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嗯，并且嘛他们家呀还有一个芝麻火烧 哦， 啊，他们的就是那个味儿很香，嗯，那个饼很厚很圆，但是那个饼没有香味，但是那个芝麻特别的香， 嗯， 并且你只要加了它那个牛肉啊，那会更加的好吃更香，一口咬下去你感觉整个人就想要唱征服的感觉， 太好吃了 啊。那个下面还有那什么火烧和糖火烧，就是软硬是刚好适中的，就非常的好吃。我真的姐，你说我如果说不去吃的话，你觉得 能对得起你这个名字吗？是吗？ 对呀。 说呀，这家店呢还有羊杂汤也是非常好吃，也是每桌都有哈，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透着老北京的爽快。当你尝过很多牛肉过后，你会发现这家店的味道绝对能排得上这个名号，当得上头牌哈，也是疯狂的点赞。这家店呢叫做张记酱牛肉，地址是在西城区的南新华街131号，叫做张记酱牛肉。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好，我们再来介绍一家，这家店呢叫做兴盛斋。星星呢就是这个星星的星，盛呢就是盛开的盛，斋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这个斋啊，呵呵，就是这个吃斋念佛的这个斋。兴盛斋地址是在西城区的百万庄中里51号。这家店呀属于这个相传的一家店了，挺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在胡同的尽头的一个空旷地方，也不太好停车。 没熟人带着的话根本找不到。酱牛肉很烂很入味儿，羊肉瘦肉为主，肉串很大很给力哈。羊肉串是这个鲜肉切的，鸡翅扒肉条，这个炸松肉，连烧烤饼都烧的是这个外酥里嫩，价格有些高，但是很好吃。兴盛斋这三个字就是刘大为提的，就是交通不太方便啊，离这个部长楼很近，可谓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藏得太深了，没熟人的话呢，根本就找不到了。地址呢是在西城区的百万庄中里51号，叫做兴盛斋。好啦，这里是鲜涛客栈，我是貂蝉。今天给所有听众介绍了这么多这个酱牛肉的店，有听众记好了吗？你们喜欢吃酱牛肉吗？哎，其实这个酱牛肉啊，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是可以酱的。如果有听众有什么秘方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涛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哦。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 Bad Boy。 难道是我、你说的回忆有很多，你说的感情像烟火，你其实骗了自己骗了我。我不想再问为什么，你不必再疲于奔波，我要找到最亮眼的自我。 我最爱你爱你。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小北送给孟哥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欢迎回来，心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嘴。 嗯，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心偷客栈”哈，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来送给你喜欢的人啊、你的朋友啊，都可以哈。 对呀、 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貂蝉跟大嘴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北京一些很火的酱牛肉馆，也是一些排长队的疯狂点赞的一些网红店，可以这么说哈。 对，很好吃，都特别好吃。 嗯， 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家哈，叫品味斋。那大部分人来到这里呢，都是慕名而来的，要排上半天的队啊，才能买上肉。基本上排了队之后啊，都是买很多的酱牛肉啊，筋头巴脑的就坐下来，开一瓶一瓶的酒，可以说是一口酒一口肉的那种吃，绝对是羡煞旁人。 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对对， 嗯， 并且我力荐他们家的什么吧，松肉和炸丸子真特别不错，牛蹄筋酱牛肉啊还都很好吃，特别可以。那清真的熟食呢，在这里啊就真的是很棒的。并且呢，他们家旁边呢还有一个烧饼店，你买好了肉啊，可以等那个烧饼出炉，热乎乎的烧饼加上牛肉，嚼起来特别有口感，脆脆的，香香的。 嗯，因为这个烧饼本来就有这个芝麻，就很香，还有麻酱味儿。 对对。 加上这个特别香的牛肉 ， 咬下去这一口，哇，人间都满足了，人生都满足了，是不是？尤其是当你特别饿的时候，去吃一口肉，再吃上一口烧饼，然后再喝上这个来瓶啤酒，顺顺。 哎呦很爽 很爽， 就 是这 种味儿。 这家店呢叫做品味斋，地址是在朝阳区的长营民族家园一号内八号，叫做品味斋。 嗯，对。 嗯，我们继续来介绍啊。嗯，不介绍牛肉了，我们来说说猪蹄儿。有听众喜欢吃猪蹄儿吗？哎，这个可好了，美容。 这个我喜欢吃。 你一个男的喜欢吃什么呀？ 增肥呀、啊。 是啊，这个猪蹄儿可谓是称之为网红猪蹄儿，叫王小鲁猪蹄儿火爆京城啊，说一小时卖了10000只。 天哪！ 卖了10000只的话，一条猪是有4个腿，就是4个蹄儿的话，这得是2500头猪，啊、是这个意思吗？ 啊，这你都算出来了？ 那当然。 厉害了，我的姐。 那当然，反应快着呢。说呀、啊，这一家店呢非常非常的火哈，说咖啡机的创始人神仙姐姐尹峰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怪不得这个二十多岁的美少女原来吃猪蹄儿是可以美容养颜的。火星时代创始人王琦更是直言，这款猪蹄儿比我吃过的其他猪蹄儿都要好吃。优胜教育创始人陈浩一边吃还一边这个连连称赞说，真的太香了。嗯，对于这样的一款匠心猪蹄儿，用文字表达真的是显得苍白无力了哈。王小鲁猪蹄儿的深度这个创始者哈，美女作家安逸如是这样形容的，说王小鲁猪蹄儿那种爽滑 Q 弹，好吃到销魂，就像跟恋人接吻一样。说到这儿，我想到当时我看那个电视剧叫《那年花开月正圆》。 嗯。 当时是孙俪跟这个陈晓的一个对手戏哈，因为这个陈晓一直很喜欢孙俪，很喜欢这个周莹，当时就跟他说，嗯，你亲我一口，我让你一点这个机器织布局的股份。 嗯， 当时呢，这个周莹不想亲呢，就拿这个筷子掉下来一个猪头的那个来亲他。我觉得啊，你想到你看过吗？ 挺逗的那个镜头，因为在网上挺火的嘛。 嗯，确实确实。啊，嗯，也请所有听众所收听不要走开啊。那么接下来呢，貂蝉来把这家店来介绍给听众。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酱牛肉，喜欢吃酱猪蹄儿吗？也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这个熟食还不错的小店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点歌，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蜀绣》。

似曾相识，家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能被骗是件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挣扎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忧愁，最暖的胸口，谁忘了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是听众叫我本甚了解的一首歌曲哈，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嘴。 嗯，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的那一个非常好吃网红猪蹄儿哈，叫做王小卤猪蹄儿。说呀，这个猪蹄儿在奥运冠军郭晶晶同学第一次吃了之后呢，还专门从深圳下单，再拿回香港和家人一起享用。除了这个大咖们对王小卤猪蹄的万分认可呢，北京月子中心的妈妈们也专门订购了很多猪蹄来这个养身体吧。嗯， 对。 嗯，其实作为一款网红猪蹄呢，能席卷各路各名人以及人气，收到这么多的赞誉，一定是有其卓越的这个过猪之处，这应该是有过人之处，非常好的地方了哈，一定和其他的所有猪蹄都是不一样的。老鹰投资创始人说，王小卤是老鹰基金最看好的一个种子项目了。为了这只猪蹄，我们还执着地付出了很多。王小卤坚持先制作，也是无添加的一款良心的猪蹄，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任何的坏处，反而猪蹄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美容养颜，比如说来有很多的这个补的这种补充营养这样的一个作用。说呀，最好的卤味必须整个卤制过程无添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添加剂、着色剂，按照家庭的做法，天然的原料来卤制，还原食物的本真味道。这是一款让孩子们都可以放心吃的猪蹄，放心吃的卤味。嗯，因为没有这个防腐剂啊，收到货后一定要冰箱冷藏储存。嗯，因为这个我刚才也查了，王小卤猪蹄在淘宝上是没有店的，如果听众想吃的话呢，可以自己去查找一些渠道去购买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非常的好吃哈。说这个下单呢都是马上去做的，现做现发，不会是那种做了放了几天之后再发给你，都是不会的， 良心商家哈。 嗯嗯，而且呢是位于北京顺义的标准化的厨房，很干净，每天根据订单现卤现做。很多用户下单后就会问，为什么不能马上的发货呀？会很着急， 怎么会那么快吗？是吧？ 总是迫不及待，总觉得哎呀，怎么还不到？好想吃啊！确实看到这个图片，确实蛮想吃的，是不大嘴？ 对。 嗯 好啦，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如果听众喜欢吃这个王小卤猪蹄的话呢，可以自己去查找一些购买的渠道了。无论是食材还是配方还是这个营养价值啊，都是非常高的一款猪蹄，一款网红猪蹄，号称一小时卖出一万只的猪蹄。 一万只。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猪蹄儿吗？你会自己在家做猪蹄儿吗？如果会的话呀，可以把这个制作方法来告诉貂蝉，让我回家也自己试试呗。好了，节目最后呢，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我找一下，来自邰正宵的一首歌哈。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爱情的俘虏，却从不奢望被救赎，把最初的吻当信物，哭成了习惯就不哭。我是不逃亡的俘虏，献出真心向你臣服，别笑痴情人太糊涂，把自己逼得没有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情最美也最残酷，分分秒秒都是感触，心没有一刻不起伏，痴痴的等，苦苦的笑，冷冷的痛，狠狠的哭，想被你淫湿的心窝，我的心找不到归宿，你眼里是沉沉夜幕，我怀里是浓浓孤独。